锵锵三人行，今天张明教授来了啊！哎，扎老师好久没见了，是刚从美国回来吗？ 对对对，刚回来。 哎、对，这次在美国领略了一下奥巴马的神采。 对，官选非常投入，一脑门子都是美国的时事。 哎，所以到这儿来，咱看看中国的这个拍案惊奇啊！10月28号，傍晚6:43，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发的声明。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教室里，有一个教授叫什么程春明，是吧？程春明教授才43岁啊，这教授 很年轻， 正讲课呢。一个大四的这个学生啊，拿着这个利器进来，咣咣就冲脖子上剁两刀， 两菜刀。 而且呢，你说他这个出奇冷静啊，剁完两菜刀之后，自打电话报警，就我砍人了，我杀人了，是吧？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哎，这张明老师写的这个一个博客，我看在网上啊引起这个强烈反响。但是啊，先得猜，你知道到现在中国政法大学方面啊，都有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们社会上不要认为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就怎么了，我们老师都是好老师，我们学生都是好学生， 对， 什么没错，什么都不承认，就是说什么调查我们现在还没调查出结果，因为呢，大家传闻。就是未经证实，说这学生唯一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说他为什么杀这个老师呢？传说说是他刚刚跟他的女朋友啊分手，而传说呢他这女朋友是不是跟这个程教授啊关系有点什么暧昧，就所谓教授抢学生的女朋友，这么着激起了这个怒火砍人。当然这事儿现在完全可以说 证实不了。 证实不了， 因为这个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嗯， 完了，我昨天看《新京报》有两篇大报道，两个整版的，一边老师，一边学生，俩都好人。老师呢是热情浪漫，学生呢开朗大方。 说这老师是从法国学回来的， 哎， 所以身上带有法式浪漫情怀。 对对对， 我看的是穿着红色的花格裤子嘛，招牌的裤子和花领带， 啊， 很有法国风情。 对， 所以可能这样的老师很容易被看成一个 花 花公子或者浪漫的， 嗯， 所以这师生恋也就有了这个猜测的根据， 有空间嘛，有空间。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说，也不应该是法大一个学校的事情。这个就是说，就这种事儿，我是感觉，就是说，这种就是学校园里头那个戾气啊， 嗯， 和戾气就是那种戾气啊， 戾气，上面一个户，下一个 这个戾气啊，是确实很重。 嗯， 感觉是就是很重，尤其是这几年这些年来，我觉得特别特别重。 你说说，你就身为老师、 啊哎，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自我感觉还是个好老师，但是经常你感觉说有一个就有学生，就听你一堂课选修课听一堂课，然后回来就是因为在课堂上跟你说了就是一个意见不合，转身就骂你，就骂你、 啊、 痛骂你，哎，痛骂你。有时候呢，你就跟争议，就是跟那学生争议，学生给你提意见。学生给你提问题啊，不是提意见，提问题。我们是学术讨论，你要是不同意他的，他眼睛就冒凶光，感觉就是 啊， 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怎么这么怪？我说他干嘛呢？是就非常不友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气氛就是说，以前咱们讲哈，说咱们中国来讲，就是这个教这个师生关系伦理关系， 嗯， 天地君亲师嘛，对不对？但是近代呢发生变化了。啊，原来是那是非常重的，就是说比如像明成祖说一方孝如十族，十族就包括十族，老师这族给你杀了。 哦，就是杀方孝如，就灭九族，加上第十族， 加第十族就 老师 这族，他伦理关系嘛。 啊， 伦理关系。但是这个近代发生变化，像马一夫讲说，这个师生关系已经不一样了。说现在师生关系什么呢？就跟那个交易厅交易似的，打铃开始，摇铃结束，完事儿，回家各自回家。各自回家，但是其实中国啊，它还是有这个传统的痕迹。 嗯， 就说你作为老师来讲，跟学生关系还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也就是说，那个学生能够就这样的，就是说非常坦然的、非常从容的就把你杀了，拿菜刀就剁脑袋，就剁脖子，这种事儿呢，我觉得还是 你说这是前一阵儿就还说那个山西朔州那个16岁孩子杀老师、 嗯， 也是个调查不清，就是说唯一好像说这什么触发他了呢？大概就是他在抽烟，这老师呢把他烟拿走了，就这么拿刀啊，哭哧哭哧就把那捅完了，在课堂上发表演讲，说我恨这个社会，这不公平的一个社会。然后这老师都来了，说你把刀给我，他跟那个教务主任呢就说。 你看警察说，那警察把我毙了，我才跟他们走。你说这就是怎么是个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确实是一个教师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都觉得不像以前了，就没有自发的尊重。所以我前几年才发现，哦，新有了教师节，以前是没有的，就其实是没什么你才吆喝什么，对吧？ 对， 就像美国他突然前些年克林顿说设了一个诗歌节，大家就知道诗歌确实太不行了，只能提倡设一个节。那但是其实这种就是人为的提倡也没什么太大作用。可能到时候我就发现是可能老师节那天大家还很多人去送花甚至送礼，你感觉这里边这个关系其实已经不是很自发的一种尊敬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然后对，这开始我还觉得都不是这几年的事情，这要又往回倒，可能咱们又要倒倒，就是说这种长期的斗争和仇恨的这种教育，可能至少是几十年前、几十年以来就有的一种东西了。就是说，咱们刚才说这个文革当中，学生斗老师、学生杀老师，都是怀着一种非常正义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已经不光不是老师，你都不是人了。因为他以一个革命的心态、正义的心态来杀一个非人的这么一个对象的时候，他是非常可以、非常冷静、非常带着仇恨感、自豪感的来干这件事。就像你这现在这个是另外一种表现哈。你比如说他杀完人以后非常冷血，我相信不论咱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杀，就是说他肯定有他一定的原因，咱们假定他是一个情杀，他肯定认为我在惩罚一个流氓，我在惩罚一个败类，就是老师的败类，或者是 就是革命逻辑的延续， 这是另外一种 延续， 另外一种 文革逻辑的延续。 对， 就说他就有一种，就是当年那个没有，就说这种事情倒不是说要清算这个人，但这种思潮啊，文革这种思潮是要清算的。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比如说像卞中云那个死，就是北师大女附中那个，第一个女老师被打死的嘛，就校学校长被打死的。你一个老师，那个你看纪录片，那个人就浑身都是伤。你活活被一帮女孩子，十六七岁女孩子打死，你怎么至于说一个这一帮女孩子怎么会到这么狠的地步，是吧？ 对， 这个事儿你要清楚。 我们有些历史问题没有弄清楚。你比如说，你这让我想起啊，如果是这个罪行，如果是这个群体性的荒唐，那么似乎啊，我们需要经过一个忏悔、清算、弄清楚，这样有利于啊，把这个某种这个道德吧，这个传承。你比如就像说那个当年那个纳粹嘛，对吧？你发动大的，你屠杀这个犹太人，那么到战后，实际上是有一个把这个历史搞清楚，大家都在反思，每一个人为什么我当时也参与了这个事情，对吧？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叫所谓叫某种道统，它还没有就又树立起来了。但是啊，张老师，我就想问你这问题了啊，就是我们听美国说什么，就过去咱们讲是师道尊严啊，那你说美国的学生他对他的老师有没有一种尊重或者长辈或者什么的一种传统呢？ 我觉得它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爱的教育。比如说我女儿她前几年在这边上学哈，然后她去年又去美国上学了，就是上初中。然后我就发现我在学校送她，有的时候我看她见老师，她好像微微一鞠躬。后来我就觉得，我说你又不是日本人，你怎么从哪儿学来？我以前没注意。后来发现她是在这边上学的时候，学校施行的一种就是规定的，老师一进门，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得鞠躬。就好像是一种强制性的尊重，你知道吗？你不管你对这老师可能心里边其实很不满，或者很有气，或者甚至很看不上，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仪式。但是在美国呢，经常你发现有些老师就像大孩子一样，他在那课堂上那讲课的方式，经常是比如说甚至都是坐在一起，然后互相可以那个学生可以随时可以挑战老师。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啊，所有的学生可以讲，而且评分的时候，比如评定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以老师一个唯一的权威的地位把学生给排名次。比如说像什么在教师在墙壁上教室墙上把学生分成优等生、月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有的分数都是只有这个学生本人才能可以看到。 哎、 互相都不知道， 我早就提倡这样了，我这心里多受伤啊！小时候，我觉得后来我到了香港，我发现人家好啊，就是文明人不能互相打听收入。后来我就想啊，那学生考试的成绩是不是也不应该 跟公布出来，那这学生考最后 那阵应该还好呢，现在是那非常非常厉害，就是说你的座位都是按分来的， 嗯， 那个老师家长开家长会都是按分来做，按学生的分来做，那种羞辱感非常强，就挫折感非常强。 挫折，这是啊， 非常强。 你像就说有的孩子能到什么程度？你看前一阵说也还一个杀老师的，老师去做家访，咱都知道这个孩子怕老师给家长告状， 对对， 然后就说我们家长山上干活呢，领着老师上了山，活活把老师给掐死了。你说这是？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现在说什么师道尊严就别聊了，早没有了哈。但是呢，从来也弄不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从某一个时候开始，好像这老师还值得尊敬吗？ 他这个老师就是说师生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文革以后一段时间还好， 嗯， 就是他有一定的复原，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其实变得挺快的。就是我的文章就说，他实际上变成一个权力关系，就支配关系。 老师支配学生， 老师支配学生， 怎么支配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是导师吧，我是你研究生，那我让你干活你就得干、 成家了， 我让你干你就得干，我让你就干你就干，给你钱就给你钱，不给你钱拉倒。所以老师学生管老师叫老板、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 这很普遍，叫老板嘛、 嗯、 叫老板、 嗯嗯、 老板但是他的学生拿的工资非常低，他们自己生是超级民工，有些人干的活是很重，就是很重要，老师弄的课题都让学生干，很重的活，很那个很费脑子的活，就拿民工工资。哎，那你想你是老板了，你是学生了，他是员工了，那么员工有对老板有多少怨恨，那你就有多少怨恨，那私人关系就变质了嘛。 哦，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这种是不是得到一定到研究生了，他做研究课题了，因为这个我知道就是在美国的欧美的大学里边也有、嗯、一个老，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医学院的或者是什么实验室的，都是老师领头牵头，老师来找来资金，然后所有的学生分头去做。 是是是，但他的报酬相对是合理一点。 嗯， 而且比如说我们一起做完之后，那个署名的那个你有的、 嗯， 但中国往往是你没有署名， 根本不提 成果全、哎、成果全是老师一个人拿。 我就听一个研究生发牢骚啊，说我们那个 boss 老板说他那书都是我写的，准确的来说也不是我写的，都是我替他抄的。就是连学生也是抄啊， 对，没错。 再加上署上教授的名， 很多大牌教授的抄袭都是这么来的。就是说他这个课题太没工作， 对， 就让学生做。学生呢，你别给我什么钱，我凭什么替你做？我就替你在网上抄呗。 而 结果他最后出版了以后呢，人家苦主找上来说你抄的， 对， 哎，好多大牌教授抄袭都是缘故。 而且你说啊，就说这个男女关系，当然是咱见的都是极个别的这个个案哈。可是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跟他当年的这个同学后来当升了教授嘛，一桌吃饭他亲眼看见啊，这旁边的女孩子说你呀是我研究生，坐我腿上，在饭桌上 啊，这 你能想得到吗？ 这个在美国就是说他自从立了这个叫性骚扰法以后，这个教授是要十倍的小心，所以他一般见女学生，比如男教授见女学生的时候啊，他要开着门，不能关上门的，因为要不然你否则说不清了，如果一投诉的话你怎么能说得清呢？ 但是我们有些教授就是非常不自重，不是全部全地的， 对， 那种事儿我们听的太多了。 那你给我们讲讲。 啊、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也不说哪个学院了，就是我们学校某学院的老学院有个学生，那刚入学，外校刚入学，突然找到我，说你能帮我换个导师？我怎么了？老师太不像话，受不了了都。 怎么了呢？ 哎，骚扰啊，不是骚就是强力骚扰，咱们可以说强力骚扰。怎么办？我说那你这个事你不能私下换。我说你找这个找头找院长，你也不说明白怎么回事，你就是要换，你还可以提我，就换成了。但这种事儿就是说，这种像这种事儿，就是说，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有些老师什么就是你不光是什么研究生带研究生，本科生他也这样 啊， 动手动脚的什么的，这种事儿是比比皆是，就是不是所有老师都干，但是确实有些老师就这么干。关键是什么呢？他干了以后，他不受惩罚。 对，没有任何大学里 没有惩罚， 没有对这个有规定的。 没惩罚， 甚至没有惩罚，他还能根据这个决定分数。 哎，对，他 是吧？ 对，就是分数。就是你这个让这点便宜，就说这高一点；你不让我占便宜，就说这。 其实师生恋它不是说绝对是违法的，问题是你在权力关系中是不行的。有些学生你在毕业之后， 啊、嗯，然后你可以，他已经不是他的学生了。这时候他结婚了，都经常有我的母，就美国的母校，这哥大里边就有一个老师，就是大家有名的时候立的，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就是永远结婚好几次婚，每次都是跟他的学生结婚，但是他没有在他指导这个学生的时候， 对对， 这个学生已经离开他的课了，或者是毕业了、 嗯， 然后最后他们到一起了。 这是仗师欺人嘛？仗着是老师欺负人嘛？ 他应该就是女学生心甘情愿的，咱们还可以理解。有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事也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呢，就是说他的关键是你学生一般来说呢，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渠道去投诉， 嗯， 而且投诉呢基本也没有理，没有理。你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确实是他积累这种戾气， 尤其是我觉得学生他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就是理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很容易，所以情所谓情杀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 对， 或者甚至更小， 嗯， 对吧？他可能过了这个坎儿了以后，他多经了几次，他就不走这个了。所以其实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师生关系的这段这个教育，这个平衡的教育是特别重要， 很重要的。本来这现在独生子女就比较畸形， 嗯， 说实在的，家长不太会带，学生自己他孩子自己也很变态， 嗯， 对吧？ 家长 不太 会带，孩子也很变态， 孩子不叫变态吧？至少他不太对头， 嗯， 他怎么觉得我家里就有我一个，就我说了算， 嗯， 其实他也不舒服。我跟你讲， 我觉得独生子女的问题啊，慢慢显出来了。你想，他一个人是吧？他这个父母之下，他就是一个人，你不管是给他压力，还是给他宠爱，都会造成他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而且就是说，你像你说的是老师和学生，我见的更多的啊，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父母和子女，就是刚刚长大成人的子女之间，有些啊那叫水火不相容， 对， 已经到了什么呢？其实孩子心里压根儿也瞧不上你这父母亲，你这很多新东西你根本不懂啊，社会变化太快了，跟你没得聊。而且呢，有的那个你见过？就是你像我见过一朋友家里的孩子，我跟你说那个孩子的那个眼神啊，十八九岁让我有恐惧。我想如果我是他的爸爸，我会吓得不敢跟他说话。为什么？你说比如说他在打这个电脑游戏哈，你找家长还客客气气的问一句，说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啊？最忌讳问这事儿，你知道吗？一问那个牛眼一翻，这么就一瞪，哎呦，你吓得怎么那么冷酷，就是那种狠毒啊。然后就完了，在家根本不跟父母亲聊天，这就是说父母亲要是跟他吵，你说一句他说十句， 对。 但是这是一种，我就觉得啊，他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完全已经跟他的父母亲呢、啊、两个世界两重天，简直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所谓新人类一代的特殊的问题，因为你刚才说的好多这种症候，我觉得是青春期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比如心理学家就说，从13岁以后一直到他在，我不知道到二十几岁他这个期就结束了，这种逆反心理是最强的，尤其跟他近的人就是父母，然后其次你可以延伸老师们，因为他的生活就两部分，上学回家，对吧？然后跟最对他最有控制权力的人就是这两个嘛，所以他的逆反的对象永远是那个，甚至父母两个哪个跟他最近，他是最反那个人的。南越你说东他就是西， 对，其实以前吧也是你跟父母有代沟， 有代沟， 但是问题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好多兄弟姐妹嘛， 嗯， 你的兄长有些他可以这个把你的问题给解决了， 嗯， 哎，他有这种沟通， 而且他的、 哎、 就是说他的对象不那么单一， 比如 他跟我小弟跟大哥要竞争，我这精力就分散了，对吧？然后我可能要利用我跟父母的关系来调整我和大哥的关系，然后学校又有兄弟，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一，都是一对一。 哎、 啊，这个 家长他又不太明白，家长实际上也不太会跟这孩子沟通。 嗯， 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他是这种，就是我说权力关系啊，他其实家长也如此，他就是往往是以自己的意志来命令他，就是他我想的问题，我替你想好了，你就按我说做就行了，他基本是没有商量，但到最后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孩子反抗起来，他也没招。 是 他根本没招，完了他就整个权力关系倒过来了，说开始孩子成王了， 对 你这就都是这样，都是这个，就是这完全是原来这边就是那边，这两边就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挺麻烦的， 很糟糕。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老觉得这不是人吃人的社会吗？这是人逼人的社会吗？我就觉得这个，我就看这个数字，说好像今年空前的这个大学毕业生600万，现在经济萧条啊，你这个东西多少人他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你说他这个面临的就跟父母啊，就像你说的沟通也有问题，而且有时候父母啊，他就是过多的期待， 对， 放在孩子身上，就像而且张明老师批判的嘛，就成功教育。本质上就是挫败教育，因为99%的人感受到的是挫败， 挫败， 对， 是吗？ 那毕业了找不着工作的大挫败， 对， 根本性挫败， 真是 啊，根本挫败，这个太可怕了。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这个就是事实话，我们这扩招是个大问题。你不管承认不承认，是个大问题。就是你这么之前几年之内，你趴下翻几番，从好不足100万翻成好家伙，再要升2000多万，2700多万。你想想看，你这个翻怎么翻法？ 嗯， 你怎么能翻？你怎么翻这样？ 人都是不是这些学生，就是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全搅在里头了。这个家长的压力和焦虑，就是说我都是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了，大学毕业生都要有个交代，有个结果。 他们金融奖叫杠杆啊， 对， 你这杠杆多大，你知道吗？你这一个孩子上面有多少人？ 上面有多少人？ 啊，你看看。一个房子，一个孩子是多少？投资方很多呀， 投资方很多， 杠杆就是影响很大，翻番的，翻番的。 对，那期待你得 包括那个你包的傅立成，就这次那个就是那个 杀人的这个孩子啊， 父母都是农民， 对， 在天津郊区住， 对， 那一个村子人就是他以他为骄傲的， 对， 以他为骄傲，说这我们从来没出过这么一个人， 天晴第一科， 一个重点大学， 嗯， 哎，上去了，大四马上毕业了。杀人了。 说到这儿吧，我有一个联想哈，就是说对这个杀人犯本人的我们的态度，因为我看这个出来以后哈，就是说这个法大校园里边，就是说老师走好都是，当然他是被害者嘛， 嗯， 那很少有人想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杀人犯他的家庭，他也是一条生命，他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希望，对吧？嗯，他们也受到了其实极大的创伤。 那当然， 我就联想到这个当年这个卢刚杀人案，你们知道，就是美国爱荷华大学91年他杀人了以后，他被害者的那个一个女的副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这个卢刚的家人表示 慰问 和哀悼，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姐姐被杀死了，但是今天你们家人也经受着非常深重的，比我们可能还要深重的一个。